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兆赫的职场帮帮团节目，我是方明。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奥森国际英语的 CEO 李国栋 David 你好。 哎，大家好。 2018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又将迎来史上最难的毕业季，这是我们最近呢在很多新闻头条上可以看到的标题啊。目前呢各个学校的招聘会啊双选会呢已经开始陆续启动了。我们听到一个消息说2018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预计会有820万人，而这个毕业生的人数呢也是再创历年的新高。如此说来呢，大学生所面临的就业问题就会更加严峻了。 是的。 又到毕业季了，很多大学生呢开始准备找工作了。作为职场新人，我们应该着手做点哪些准备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跟 David 来分享这个话题。 好的。 说到大学生找工作这个话题吧，我觉得现在跟我聊好像已经离我很遥远了。而且就是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年代都不太一样。 对，是。 现在孩子们好像压力特别大。 对，现在应届毕业生找工作的时候的话呢，面对几个方向，一个是专科的可能会继续上本科，本科呢想考研或者直接找工作，还有一批学生呢选择留学。所以面对这么多的选择，其实确实需要点智慧。 除了智慧之外，你觉得运气所占的比重有多大呀？ 运气的比重永远是20%左右。 就是说还是有运气的存在，但是更多的还得靠自己的努力啊。 对。 嗯。 但是说找工作的时候会有这么一个特点，就是我在这段时间接受的面试特别的多，很多人都给我打电话，很多机构希望我能入职，结果我呢，我就是对他们没有感觉，我就是觉得我还可以找到更好的。你会发现过了这段时间以后的一段时间内，面试就变得非常艰难。这也许就是运气。 说到这个在大学校园里啊，有些同学呢即将走向毕业，即将呢走上社会，在这个特殊的时刻当中呢，会突然有一种感觉，觉得我这几年好像都白学了，怎么这些东西到了社会上之后好像都没有什么用。 是啊，这个呢最早就源于他选专业，选这个专业呢选的时候就不是自己选的，是父母给选的。比如说有的同学选了会计专业，如果我在双选会上我问他的时候说你喜欢吗你的专业，他说不喜欢。那我说不喜欢你选它干什么，说爸妈帮着选的。那你未来做工作会选择会计吗？回答还是不会做。其实现在大学生第一个就是他自己把这个专业呀就没选对，结果呢找工作的时候呢，我想这第一步棋走起来就有点难。 是， 对， 有一种冷叫妈妈觉得你冷，有一种饿叫爸爸觉得你饿，有一种选专业是爸妈觉得这个专业靠谱。 是啊， 对。所以面对毕业的大学生们，面对即将走向职场的新人们，那么在这个阶段我们应该做哪些准备呢？ 我觉得大家首先明确自己的特长，你的专业和你的特长是不是一码事儿？另外呢，你的专业和特长和你的兴趣所在是不是一码事儿？ 那如果你做了一个什么呢？你做了一个跟自己专业特长和兴趣挂钩的事情，你肯定是很舒服很开心的。至于一开始挣不挣到钱，恐怕都不是最重要的了。 说到找工作呀， David 呢也是在职场当中啊打拼了很多年，现在呢也是在面临着招聘人才的这么一个阶段。那么在你面试很多应聘者的时候，你发现他们的，特别是大学生啊，就特别是职场新人，他们所面临的疑虑最多的是什么呢？ 首先这疑虑就是他的安全感。安全感在于什么呢？一个是薪酬啊，他希望薪酬达到一定的标准，这是能给他带来初步的一个安全感。第二个就是他的这个住房的问题。由于现在北京住房呢这个成本比较高，所以很多孩子希望能有住宿，希望能有一个什么呀成本风险的分摊啊。再者呢，其实就是什么呢？对这个行业他的这个了解程度，我能干多久，其实很多人并不清楚，所以都抱着一个试试看的态度。当然如果这里能有一个靠谱的职业规划，又加上自己在思考这个问题，我想他这个职场的开头就很顺了。那么这几天我一直在我的智慧课堂当中都会讲这个职业规划，其实职业规划跟的人生规划是相似的。如果你的目标是未来一直打工求安稳的话呢，他的职业规划呢基本上都是属于是什么呀，在为人打工这个层次里。但是如果有一天你希望财富自由，那你的职业规划呢就要从什么呢，从为人打工到为自己打工，到拥有一家企业和系统，到自己有富裕钱能为系统和模式投资，分这四步走，那你的职业规划又是不一样的。应该说你的职业发展的性质和你的生活未来的性质是一致的。 这和年轻不年轻啊，有没有社会经验以及职场经验没有太多的关系。 没有什么关系。 啊，至少我们要大胆的去想，因为职业规划在人的整个的职业生涯当中，它可能会分几个阶段，而且会变化。 对，也可以叫事业规划或人生规划。其实我们是应该用人生规划来反向的去什么引导我们现在的事业和职业的发展。 怎么讲？ 也就是说你有什么样的目标，就有什么样的过程，就有什么样的路径和手段。如果我的目标是要实现什么呀，财富自由，那我们说这种情况下叫什么呀，哎，那你肯定是不能就这么给人打工的，因为你在财税等各个领域都没有主控权，你怎么能实现财富自由呢？而财富自由的关键是在时间自由。如果你年薪百万年薪千万，但却发现自己一点时间都没有，其实你还是个没有财富的人。 所以对于刚刚从校园走出来的毕业生们找工作的话，那么确立目标规划未来也是非常重要的。 对， 那我们这里所说的目标是一成不变的吗？ 这么说，就是在明确了目标之后呢，不断的校正自己的目标， 修正它， 修正它，不断的呢去做与目标有关的事情。说毕业了发现自己能力不行，然后去考研考博的人，那我建议你考虑考虑，这事儿跟你的目标有关系吗？如果没有关系，其实考不考就是个虚荣心和面子的问题。留不留学其实也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这件事情跟你的梦想有关吗？如果没有关系的话，做点有关系的事情，我认为这才是我们职场中人该做的事情。 有相关部门也做了一个调查，说目前大学生职业规划所存在的疑虑呢，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对于专业兴趣和职业的困惑，第二个呢就是普遍存在的社会参与和适应的问题。就是大学生啊在就业和择业的时候呢，都会存在一个毛病，就是不了解自己，也不了解这个行业，更不了解社会。那么面对这样的疑惑，我们该怎么办呢？ 我们从专业的角度来讲啊，就是说你选专业和选领域觉得有困惑，说明你对自己不了解。对自己不了解最好的办法呢，其实不是去想和困惑，最重要的是有什么你先做着，你在做的过程当中呢去了解和理解你。然后其实我们是有时间可以去试错的，比如说我们在这个22岁毕业以后的话，到24岁之间，这其实啊如果能找到喜欢的工作和兴趣所在的这种岗位的话是很好的。如果没有怎么办呢？没有也没事儿，这期间你可以试错呀，比如说像我，对吧，我一毕业就做的导游。 当时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养活自己吗？ 因为做导游是我以前一直的梦想，我认为这事儿挺好的。其实干起来一些老前辈都说别干这活儿，因为这个没有什么发展，他们觉得。因为到了一定程度，你发现人脉对于你来讲基本都是过客，你谁也认识不了，谁也留不住。 其实对于大学生啊，找工作啊，我觉得也跟你当时所处的环境和你自己的条件有关。因为有一些大学生可能条件还可以哈，他可以去想这个想那个，挑这个拣那个。但有些人呢，可能面临着我马上要租房，我马上要自己养活自己，我不想向家里人伸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所挑选的余地就少。也许有一份工作现在能够支付你薪水，也许我并不喜欢，但是我得先做着。 对，我们说先生存，然后再说生活，再说发展的问题，对吧？ 嗯， 这也是很现实的。大家在找工作的时候肯定要考虑生存问题，对不对？然而接下来的话呢，我觉得就是什么呢，你要在你自己在22岁到24岁之间呢去拼命试错，然后呢注意把控自己的财务，别让自己透支，对吧？让别让自己交不起房租水电费和我们说每天吃这个饭钱。那在此基础之上的话呢，你是可以多尝试的。然而在尝试之后，你一定要帮助自己清晰的定位，说我决定在哪个方向进行长期的发展。如果你到了28岁还在不断尝试，这就出问题了。我觉得给自己2年的时间不断试错去寻找，我们不管是从找工作还是到创业的角度，都是既早的去试错去失败，我们的回头转身的这种成本都比较低。当你到了50岁的时候你还创业失败，其实对你和你的家庭来说都是个巨大的打击。 嗯，应该说这第一步应该是先认识自我，了解自我目前的需求啊。那么做好了这个第一步的自我认知之后呢，我们就要去了解一下你即将所面临的这个行业，其实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没错。 该怎么做呢？ 嗯，我们应届毕业生很难一下子能发现哪个行业好做或不好做。其实呢，这个行业的发展来说呢，你可能是真的是没法一下子通过找工作的那一瞬间去了解。还是那句话，你要在工作当中慢慢去了解。早期进入地产的这个工作人员呢，他本身呢做业务的时候很艰难，收入微薄。但是随着互联网发展之后呢，随着互联网和房地产行业不断的升级和这个国家政策的调整呢，个别的应届毕业生呢也能拿到一笔不菲的收入。可是当时能拿到那一两年不菲的收入，你在第三年的时候就可能拿不到了。所以它本身就是动态的，所以国家的政策、行业的发展以及呢这公司自身的经营都会导致你所在的这家公司是走上坡路还是走下坡路。但是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有这么个参考的。首先就是一个企业的发展阶段，然后呢你还是能通过不断的询问和了解得到的。比如说企业的发展，一个0到0.1的企业，我不建议应届毕业生进入，因为这种企业对你的要求也高，而且付出的回报率比较低。第二个阶段是0.1到0.9的企业，如果在这样的企业工作的话，你付出的很多，然后回报也比较低，而且在这期间你也面临着可能随时被淘汰的可能性，这个过程中是非常苦的一个过程。当然如果你不小心进入了这样的企业，跟着一起成长起来了，那么你一定要成长的节奏跟上老板和大团队的节奏，否则在0.9到1的过程中你还会被淘汰。 那如果我发现我跟不上节奏怎么办呢？ 那只能被淘汰，没有办法。每个岗位都是这样，新陈代谢孩子才能成长起来，公司也是如此。当然如果你运气特别好，对吧，那你进入一个0.9到1的企业，在他蓄势待发之前你进入了，那你真是中了奖了，对吧？但是这个我们说孩子在出生一瞬间是最难的最危险的，也有可能企业华丽转身起来了，进入扩张期也有可能就这么破产了。 嗯， 所以对于刚进入社会的这个应届毕业生来说，是选择大企业成熟的那种N到N+1的企业呢，还是进入那些个创业型的初创0到0.1或者0.1到0.9的企业呢？我觉得一方面你要考虑，就是你个人的这种发展空间是由你的岗位决定的。如果公司给你一个岗位就是一个杯子，然后你长期发展的话其实需要多个杯子的水的，那么我建议还是选择公司给你杯子多的那种机构啊，因为杯子多机会就多，能力成长速度和空间就比较大。 嗯，所以每一个应届的毕业生啊都应该很明确一点，就是首先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了解我自己，同时呢我将来想做什么，那我现在能做什么，还有就是目前的环境能够让我去做什么，这些都是很现实的问题。那么明确了自己的目标之后，再去了解你想从事的这个行业 你要进的这个公司这个单位它是一个什么情况。因为现在有很多单位啊，它不仅仅只关注你的技能、你的知识、你的学历，它其实对于这个整个你人的综合的能力是有一个很高要求的。所以在这个阶段有没有必要对自己做一个提前的岗位培训呢？自我进行一个培训呢？ 其实岗位培训我觉得呢，对一个人来说它就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你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在这个领域中的储备，另外一个来讲就是人际关系的岗位技能培训。一个成功的人无非有一技之长，以此来吸引别人对自己的关注，对吧？然后第二的话呢，就是有良好的人际关系，上下级、平级以及向下的这种我们说对客户这种关系的处理。其实真正能成就你的，尤其应届毕业生自己又忽略的，就是人际关系的处理。 而这个人际关系应该说是不管是职场新人还是职场老人都会很困惑的一个问题。 没错。 最难的一个问题哈。 对。但是恰恰是在人际关系的问题上处理的好的应聘者，他的发展空间是非常巨大的。就我们说先做事再做人，还是先做人再做事儿呢？对于我们现在初入职场的人来说，我的建议是，就是你做人做事都得做。你说这边地该扫了，这跟我没有关系啊，我觉得这不好。事儿是要做的，但其实从逻辑上来说呢，应该是先把人做好，因为做好人，你就会做那件事情。你的价值观决定了你会做这件事情，当你被所有人都接纳的时候，你能不成功吗？ 对，这就是我们也常说的啊，现在也挺时髦的词哈，情商和智商哈。 没错， 这个智商高的人啊，情商真的不一定高，但是情商高的人，智商肯定低不了。 没错。 所以大学生朋友们啊，除了你的学历啊、你的成绩啊、你的知识储备能力、你的技能优质之外，那么其实有很多东西是可以帮助你提高你整个人的修养和素质。那刚刚我们所说的应该都算是求职前的一些准备工作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这个求职的过程当中了。那么在求职的过程当中，我们通常会遇到哪些问题啊？我们又该怎么去处理呢？我看到有一些朋友啊，发到网上的一些困惑啊，这样的问题偏多。比如说，有同学说，我觉得我读的专业特别偏门，我特别怕以后找不着工作。这个占很大的比重。还有的就说，我马上就要毕业了，我去查了一下我所喜欢的工作的招聘的要求，我觉得我根本就达不到，根本就没有自信，这也是占了相当大的一部分比重。面对这样的困惑，我们该怎么继续通往求职的道路呢？ 我们说其实在你的专业领域如果特别冷门的这种情况下，对吧，或者说是类似这种情形，在你选择职业发展道路上来说，给你带来一个什么呀，一种岔道口的效应的时候，我们的建议其实是就跟你跟别人在一起打架一样，你真急了的时候，你最后用什么招呢？你可能去挠他，你可能是用拳头打他。其实你最擅长的东西往往是在最关键的时候能告诉你答案的东西。所以我的建议是找到你个人以前先在文理方面的一个分类，你是文科方向是理科方向。第二，你个人的兴趣所在，做这件事情你觉得你一做就能成，而且你对自己做能成这件事情还充满了信心。第三，其实是什么呢？包括前两项，就是你能发现自己的天分所在，这个是最棒的。如果能实现这个的话，我觉得那你会做得顺风顺水。如果你真的是个偏门专业的话，那这个偏门专业也不一定很差呀。偏门专业一旦对上口的话，人家选择你也是没得选的，对不对？所以还是要多面试啊。但是面试之前呢，一定要先对公司进行一定的调查，通过网络呀、新媒体啊各种方式了解这家公司的运营状况，了解这家公司目前和未来的一个发展的趋势是什么样子，然后再做决定，看看跟自己的这种需求是否匹配。 好，还有呢，就是自信心的问题。就这件事情还没有去做，还没去尝试，自己先败下阵来了，先觉得自己不行了。 这就太多了。打造自信心的前提其实是什么呢？我们说就是，你经常在一些事情上怎么样呢？获得了小的成就，慢慢叠加起来，形成个人的自信。然而，我们说在做事儿的问题上，人需要适应；但面对人的问题上，需要的有的时候不只是自信，还需要一些胆量。还需要一些情商在里面来帮助自己获得什么呀？获得这个职业发展的机会。如果你的自信真的不足，这种情况下呢，那我觉得首先你要 多想一想你曾经成功的案例有哪些，然后相信成功是可以复制的，然后把那些呢融入到自己接下来的工作当中去。然后你还可以通过什么样查阅各种职业职场发展的这些新思路和面试时候人们的一些个智慧的分享，然后用这些呢来给自己一些启发。不自信的原因是因为开车进了一个陌生的地方他不敢开，因为不了解路况，当你了解了你自然就不怕了。 嗯， 职场没有想象那么难。 对，其实对于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来讲，我觉得真的不应该怕，因为你们最大的优势是年轻。 嗯， 年轻就意味着有更多的机会和时间，所以勇敢的去尝试，哪怕失败了也不要紧啊。 对。 那么说到失败啊，就面临的下面我们要谈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心态的问题。 嗯， 其实心态对于一个人，不光是大学毕业的这个阶段啊，就是整个的人的一生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求职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随时的去调整心态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怎么样去处理好自己的心态问题呢？面对有可能一次两次甚至多次的求职的失败呢，我们在下一阶段呢将继续和戴伟分享相关的话题。 好， 好了，这里呢我们今天的职场帮帮团的第一时段呢先暂时告一段落，在音乐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一会儿见。 突然觉得我只是一个人，不知道明天会不会很美丽，虽然今天天很蓝而云很白风很凉，今天日记空白没有关系，不必每件事情都在意，不想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兆赫的职场帮帮团节目，我是方明。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说的是关于毕业季大学生朋友求职的一些问题啊。刚刚在上半时段的时候呢，我们提到了求职的过程当中我们会遇到很多关于心态调整的问题，那我觉得不外乎就是求职几次之后失败，失败再失败，很受打击哈。越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越是要去调整自己的心态。 如果你经常面试失败的话，其实真的要思考，然后停下脚步看一看我们往前走的道理在哪里，你的定位是否准确，然后再向前去继续面试。否则如果重复这种失败的模式进行面试的时候，其实没有太大意义。 好多人第一次失败之后吧，他不去回头反思，不去找自己的问题出现在哪里，只是说我那边简历也投了，那我继续，然后这边不行我再继续，其实有可能出现的是同样的问题。 对， 那做了很多都是无用功啊。 对，面试呢最容易失败的就是先折在简历上。简历是你面试的第一关，然后好多人的简历写的不规范，一个是简历的排版不好，一看就是很草率的那种排版。 现在简历不是都是那种很模板化的吗？ 也有是可以自己排版的。 嗯， 你自己排版和人家给你做的模板是比较起来，这个轻重不一样啊，轻重不一样。 单位在公司当中也是招聘了不少人，那么什么样的简历不太入你们这些面试官的法眼呢？ 如果你的简历当中把你学的什么科目都列出来了，我基本就不看了。 为什么呀？ 因为你学的科目不代表什么，对于我们来说。 那是我的知识啊，是我的储备啊。 真正会面试的，会这个找工作呢，都是先把工作经验写在最重要的位置。 哦。 然后呢，工作经验呢必须具有一致性。你的工作经验不能东一下西一下，今天干餐饮，明天干娱乐，后天干教育，再后天干管理或者展会，那这种人肯定是他是乱的，他的人生是非常混乱的。如果他人生是混乱的，东一下西一下，那他个人肯定的他职业发展没有杠杆效应和复利效应，没有这两个效应的人，他在后期个人很难成长和爆发，他成长爆发都做不到，我们作为公司来说互相借不了力。 好，我们先来解决第一个问题啊，然后我们再请教 David 第二个问题啊，就是你刚刚说的这个杠杆效应和 复利效应 啊。第一个问题是这样的，有工作经验固然好，但是呢所有的用人单位都愿意找有经验的人，这样的话省心也省事儿。但是对于很多毕业的大学生来说，他肯定没有什么工作经验，即便是有也是一些实习的或者非常皮毛的经验。那么面对这样的情况，大学生怎么去投递自己的简历，在这一块填补空白呢？ 方法很简单，你可以把你的这个兼职工作经验呢写大一点，写大一点放在明显的位置以后的话呢，对它进行价值塑造。你比如说我做餐饮，对吧，给人端盘子，其实我端盘子也能端出学问来啊。那早期在茶楼李嘉诚也端盘子来着，对不对？那他不是因为在茶楼端盘，怎么会有后期创业的机会呢？当时认识的朋友。所以每一个人的这个兼职工作经历的话呢，可以在下面写清楚自己的岗位职责，写清楚自己数字化的绩效的达标情况，写清楚自己当时的成就和心得。这样的话呢，你把你一个简单的经验然后升华起来，塑造其价值，给人一种感觉，就是哎，这个人真的是啊，没白走这一趟。餐厅服务员也可以干出很厉害的， 对不对？所以这样的话呢，你通过价值塑造来弥补自己啊经验不足这方面的数据啊信息的显示。 嗯，目前大学生毕业找工作是不是完全没有任何社会实践的比较少啊？ 都有，多少都有一些。 那是完全素人的怎么办呢？真的什么经验都没有？ 如果什么都经验没有的话呢，一般那就看你在学校里面啊是否担任什么职位，有没有什么担当。 搞搞活动什么也可以哈。 如果你是校学生会主席，然后这个宣传部的，这些都很有意义啊，都可以当参考的。 那如果说完全这些都没有的话，有没有必要在我求职之前？ 比这还素是吗？ 对，就先去找点什么工作岗位去感受一下，去实习一下，至少让我在这一块没有什么空白呀。 对， 有这个必要吗？ 有必要，寒暑假就不应该闲着，因为学以致用，你学的东西不去用的话，你怎么能验证呢？而且你天天去想，跟做没有关系的，其实只有做才能得智慧嘛。 对，哪怕是去参加一些跟职场相关的培训，我觉得都算是一笔哈。 没错呀，如果你都没有，你把你的培训经历写出来也可以啊，说我在这儿接受过那儿接受过培训，那也是很好的。 嗯，那除了这方面简历上要注意之外，还有哪方面是需要我们注意的呢？对于新人来讲， 简历啊，排版，字体保持一致，尽量不要怎么样呢？排版的时候一定要有突出，不要有什么废话，没用的话一定要删掉，把自己最想展示的东西把它凸显出来，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另外，个人信息不要造假啊，你的名字啊要写准确，你的姓名啊，出生年月日啊等所有的相关信息要准确，因为很多机构有的会知道其实你的出生年月日不真实啊，如果你希望大出血对吧，那肯定是不好的，招聘时间长了也会是知道的。然后呢就是相片啊，一定有一个非常清晰漂亮整洁的一个职业照啊，往那一摆让人看着赏心悦目，也许是美颜过的，看起来是有点突然啊，在见了真人以后，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绝对可以赢得一次机会，因为现在人们对颜值是真的有要求。 嗯，也许我长得真的是不够好看，但至少呢让人看着干净舒服， 看着让人想见你。 嗯 嗯， 好吧。 对， 我刚才想问你什么来着。哦，对， 简历。嗯 啊，那说到简历，特别想问问 David， 就是在你看过的这么多啊招聘人员的简历过程当中，你有没有印象最深的 简历？当中的话，其实我这一关的话基本都不怎么见简历了，都是人事那边直接看简历。早期我也接触过一些简历，我们会明显的感觉到有一些简历真的是制作的，有一次看到一个简历特别厚，用的纸也都是好纸 A4 纸吧，都不是，他用的还是相片纸，打印的还有彩印的这个封面啊。我们看完以后就感觉就是这位孩子呀对自己的包装有点过度了。 哦，其实太夸张了也没有这个必要、啊、 真的，我觉得挺费纸的。我这你要投第几家简历，你这一份简历制作的费用不菲啊，我觉得起码得7-8块钱。 反正就算家里不差钱吧、 啊、 也没有这个必要啊。 对， 嗯， 就像一个人打扮自己然后满脸涂了各种东西一样，他其实真的要是我们用水龙头喷一喷他的脸然后露出真实的面貌的话也挺可怕的。所以我们说职场当中啊，面对一些我们这样招聘的老司机，不用装啊，展示真实的自己和最优秀的一面就够了 啊、 一张纸足矣，把一张纸写清楚，或者两张纸，一份中文一份英文的啊，都是可以的。 那有没有说就是他投递的简历和你当时面试他本人差距特别大的？ 嗯，很多。 哪方面的差距？咱除了颜值之外， 颜值肯定差距会最明显、 嗯、 啊。主要是在于一些有一定经验的人，经常会把别人的直接经验说成自己的这个直接经验。 比如说 活动策划，其实他只是活动策划的参与者之一 啊、哦， 但他却写了个活动策划。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扒洋葱嘛，一层一层的扒掉最真实的，最后看到最真实的自己。啊，其实你到底经历过什么？我们其实是可以问出来的。 也就是说在我们描述自己的一些过往经历的时候啊，可以稍加润色，但是不能过，就是你那个心儿还得是真实的。 对， 否则的话像你们这样的哈招聘的老司机、 嗯、 几句话就能给问出来。 对， 嗯， 经不起追问。所以我们面对面试官的时候要坦诚，就是暴露自己想从业的那种积极态度。我觉得本身啊现在社会上机构都在努力招人，也缺人， 我觉得机会还是挺多的。 那你说真实确实是好事，但是如果在招聘的过程当中啊，或者说面试的过程当中，100%的真实，就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我不知道的我就什么都不知道，这样好吗？ 不好，也没这样的人呢，除非他是不想面试 了。确实没有吗？ 嗯，很少有这样的人，这样的人都是属于是情商有点过低了 啊。也就是说，这是情商的一个表现。比如说，他问到你这个问题，你可能确实没有参与，或者不知道，或者不知情，也不要完全用否定的方式。 那当然， 可以换一种说法。 对，是的，因为对方希望呢，其实任何一个公司都希望寻找到什么呀，正面积极的人啊，因为他首先他是不怕事儿。也不躲事儿， 不会也没关系， 担当， 嗯 啊，所以你可以说我不会，但是我愿意去学。个人认为学这种东西对于我来说，我还是有兴趣、有信心的啊。给人传递一个正面的信心、信息，这是非常重要的。 嗯，所以不管是投递简历啊，还有就是参与面试啊，不仅考的是我们的智商，其实情商所占的比重还是挺大的， 挺大的。 嗯， 其实更大。 接下来我们就要请教一下刚才你所说的那两个词，你说那两个很重要，一个是 复利。嗯，杠杆儿。那复利效应其实是我们都知道，巴菲特也在用这个效应，其实在职场当中也有。复利和杠杆效应其实类似的。我们举个例子啊，就是说当你干一份工作的时候，就像当时这个乔布斯早期哎看到了字体的排版是那个样子，大学的时候哈、啊、对于这么一个其实跟他现在做的事情没有什么关系的一个事情啊，给他的启发，到他设计苹果电脑、苹果的笔记本和这个 iPhone 的时候，带来了巨大的启发。也就是说，你曾经的经历可以连起来，也是乔布斯在演讲当中说的 connecting the dots， 连起生命中的点。那你就借着之前那些点的力量，可以让你在这个阶段平步青云。所以我们呢，把这种复利效应其实就是指，比如说你曾经在一个公司先做过市场，后来又做了销售，再后来你又做了产品，再后来你又能做了研发，再后来你能做客服，其实这些连起来产生的复利效应就是非常可观的，几乎你就是无所不能的了。对，而到后面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已经不再是个打工的人了，已经变成老板了啊。而老板的收入很多时候都是跟我们为人打工不是在一个想象的层面上， 嗯 啊，这个产生的就是我们说的复利效应啊。而杠杆效应是在资源上、人脉上可以起到巨大的作用。那么如果你靠自己的时间挣钱，我认为这还是比较初级的手段。但如果你靠整个团队呢， 不一样， 做杠杆呢，如果你靠一个模式呢，如果你靠一个制度、一个系统呢，这个杠杆效应是非常夸张的啊。它可以把一变成二，二变成四，四变成十六，十六继续往上变，这么样一个过程。试想一下，早期可能看不见多少，但是后面也很可观。杠杆可以通过人来杠杆，通过网络来杠杆都是可以的，还可以通过股权来杠杆、 哦、好吧、嗯、那我偷偷的问一句啊，但是你是靠什么杠杆走到现在的呢？从一个最初的刚刚毕业的名不见经传的导游，然后到电视台的一个翻译吧， 嗯 啊，然后一直到现在一个连锁的培训机构的 CEO。 嗯，我觉得是靠团队和模式、 嗯、 因为我觉得我这里面我们说在一个人啊，就像一只孤雁在天上飞一样的感觉，你自己呢要承担气压、气流所有的风和雨，但是如果你和一群雁在一起飞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么每一只雁煽动起来制造的气流就会让你轻松很多，这也是互相借力。那么如果一群雁排成一字或者人形在天空中飞行，比较一只雁啊在哪儿飞行的话，它的续航率会提高 73% 啊。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一定要依靠团队的力量来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嗯，虽然貌似啊，听起来你刚才所讲的这两个作用好像离刚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朋友有点远、 嗯、 但其实如果能够早一点有这样的意识，我相信在你的整个的职场的过程当中会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嗯，是啊。 嗯， 1917年，动画大师迪士尼有了他的第一份工作，在美国中西部的两个城市之间做销售。那一年他15岁， 畅销书《哈利波特》被翻译成73种语言，所有版本的总销售量超过 4.5 亿本。它的作者 J.K. 罗琳第一份工作是一名普通的秘书。 曹德旺，中国第一、世界第二大汽车玻璃供应集团创始人，14岁退学后第一份工作是给生产队放牛。 马化腾，腾讯公司主要创办人之一，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公司做程序员。 我们说不清楚第一份工作和他们的成功之间有哪些必然联系，但是要想成功，您总得有第一份工作。 我们这个时段呢，主要讲的是求职过程当中啊，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刚才我们说到了简历，注意哪些问题，包括面试的时候我们的一些应对能力。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细节也是不容忽视的。 比如说按时到场，然后呢，甚至要提前打电话确认具体的时间点。其实我们知道哈，应聘的过程中，有很多机构都给你发短信、打电话，可能真到最后你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去那家了。所以做好时间管理，列一个表，然后把要去的机构提前把那个时间和日期呢写在手机里面做提示，人家也会给你打电话提示。但是如果这机构你看中了爽约，其实损失还是挺大的。如果这个机构你要是觉得去不了的话，我建议你还是早点电话告诉对方我去不了，比如说你发现距离不对。但是不要出现什么呢，同时把三个面试一个时间段，然后到临时现场选择，那时候你会很慌张。如果你确定哪一家，最好提前做一下调查啊，然后呢穿上漂亮的衣服。我们说衣着呀可以成就你，也可以毁了你。如果你穿的不对，那么你有可能你事儿做的也不太可能对， 啊， 甚至你穿的不对，你后面就都不对了。找工作还是一个很正式的一个事儿，我们建议啊，你穿这个正装是绝对没错的，拖鞋呀、短裤啦，一些个过于松散松垮的衣服是绝对不可以穿的。 对，关于这些职场礼仪方面的知识啊，我们确实是提前需要做一些功课，甚至是模拟演练一些都是需要的啊。那接下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还有一部分就是心态的问题了。面试完了，结果就石沉大海没有回音了。 对， 或者接到的回音呢是不行，我没有拿到 offer。一次两次，信心都没了，怎么办？ 这个很正常啊，李老师找工作的时候就两个月没找着工作嘛，也急得够呛啊，手里的钱也快花干净了。当时我当时在农展馆的门口坐在马路边上看着路过的人，我当时就在跟自己对话，我的内心对话是这样，我说那个人应该找着工作了，你看看多高兴啊，你看看那个人垂头丧气的，我估计他肯定没找着工作。哎，你看这是不是已经工作很长时间的白领啊，就是没有工作的时候看到谁 都 是不是都挺好的，感觉都比自己强，这就是你找不到工作时候的状态。我当时的心态是，我虽然英语好，我就想工作中不用英语啊，我就要试试别的岗位， 挑战自己， 挑战一下自己。结果我发现进去，我这个心态的人还不少。其实这在找工作的时候不是特别有利，你先找到一份工作，你不是两个月把自己钱都花干净，对你也没有什么好处，到后面那日子还是要自己过的， 就先立足哈， 真的要先立足，你先干了再说啊。然后其实后面还是有很多机会的，所以大多是因为你内心的期待和你那个找的工作是严重不匹配，跟找对象是一个道理。如果你说随便，你的标准过于松散，过于怎么样呢，过于泛泛，那你是找工作真的是不好找。应届毕业生申请去做主管，我认为这是个不靠谱的事情啊！很多人都是，还销售经理是随便做的吗？销售经理真的不是谁都可以做的。然后这个总经办的这个总助是谁都能做的吗？情商低了能做吗？所以你先匹配一下自己和你要的那岗位你们之间的关系，然后再做决定，然后精选出，比如说我首先我希望看薪酬，那你就在距离，对吧，和假期长短的问题上牺牲一下，对不对，你关注薪酬那没有办法，是不是。但我不建议大家找工作的时候呢非要盯准对方给你的住宿啊什么之类的，因为给你提供住宿也好，安全感也好，其实年轻人呢就不应该追求什么安全感，因为你追求安全感的时候其实你就开始不安全了。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安全与不安全永远是并存的，你越追求安全感，其实你的不安全因素在暗地里不断成长。应该多挑战自己啊，年轻人累不死啊。 年轻最大的资本就是有时间有勇气去挑战。 哎， 真到这七老八十的时候你想挑战，你身体都不灵了。 没错，而且我也跟你耗得起，所以你怕什么的呢？对不对？你如果是真是几次面试失败，我建议你就用这种方式重新定位自己，然后降低标准，或者把标准呢压缩到几个点，一到两个点上去，更容易达标实现。然后这里如果跟你的兴趣挂钩的，可以优先选择。你像我当时呢，就海外的工作我是一律不参与的，当时因为我希望那个时候周六日能陪家人。但事实证明呢，确实不去海外也对，这些年面试的那些有海外经历的人来看，常住海外的人现在国内的人脉是空的。而且国外虽然有了一些人脉，但发现那个老外吧也定期变，控制不住这人脉，就是在欧洲啊或中东啊几个地方驻扎来驻扎去的，到最后自己啊要么就跟本地人结婚，哎，要这就是他的这个职业发展其实未来是非常不好把握的。看着很风光，收入不低，其实收入高能高到哪里去？不过就是一两万三万而已。 就是变数太大了， 对， 无法掌控， 控制不了自己的人生。 嗯， 不像在北京啊，我们说全国各地的城市都很好，但是你真在海外，有些事儿不由得你。 好吧，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啊。 如果嫁给当地的酋长除外。 好吧，要是没有酋长的话，王子也凑合吧。 王子也可以啊。 公主也行啊。 公主也不错。 对，但问题是哪有这么多好运都直接向我们砸来的。当然了，与其我们绞尽脑汁的想去找王子啊找公主啊，不如呢让自己从青蛙变成王子，或者让自己呢从灰姑娘变成公主。 没错。 在人生的道路当中啊，在职场的道路当中，更多的呢不是靠运气，还是靠我们实打实的努力和实干啊。 对。 好，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职场帮帮团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关注健康专题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美人窈窕，身材真是好，王子看了真能不心跳。我的公主聪明又伶俐，我这一神秘，王子是我爱他伤脑筋。喜欢就跳跳跳，讨厌就乱发飙，真是吃不消，装着可爱的模样听我睡一觉。撒娇时喵喵喵，任性的时候却叫人如何是好，天天团团转换换张各自不好。您要向左却说您要向右，您要向右却说您要向左，搞得我不知道要向左还是向右。我的公主聪明又伶俐，我这又神秘，王子是我爱他伤脑筋。喜欢就跳跳跳，讨厌就乱发飙，真是吃不消，装着可爱的模样听我睡一觉。撒娇时喵喵喵，任性的时候却叫人如何是好，天天转换转换换上各自一套。喜欢就跳跳跳，撒娇时喵喵喵，跳跳跳跳啊，跳跳喵喵跳跳喵。甜蜜是亲亲亲，不及时偷偷亲，把情又麻巧，我爱